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使徒行传第21章到第22章。这是 Yuli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 Yuli 台北，2011年12月。第21章，我们离别了众人，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。第二天到了罗底，从那里到帕大拉，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，就上船起行。望见塞浦路斯，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。我们就在推罗上岸，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。找着了门徒，就在那里住了七天。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对保罗说，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过了这几天，我们就起身前行。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，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，彼此辞别。我们上了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，来到多利买，就问那里的弟兄安，和他们同住了一天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凯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，和他同住。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，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是说预言的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，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，从犹太下来，到了我们这里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，圣灵说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，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保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我为主耶稣的名，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保罗既不听劝，我们便住了口，只说，愿主的旨意成就，便了。过了几日，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，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，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，叫我们与他同住。他名叫拿孙，是塞浦路斯人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。第二天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，对保罗说，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他们听见人说，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，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。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。我们这里有四个人，都有怨在身。你带他们去，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，替他们拿出规费，叫他们得以剃头。这样众人就可知道，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，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，遵行律法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，我们已经写信拟定，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，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，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，进了殿，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，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。那七日将完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，喊叫说，以色列人来帮助，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，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。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，污秽了这圣地。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。合城都震动，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，拉他出殿，殿门立刻都关了。他们正想要杀他，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，